心天地参，黄泉路途遥。 你爱犯遭害，恩情一旦抛， 哦，难公诉团临汾死焉， 为运还临汾事。 与我失气吐海，我兄长自亡为， 且不听锐气劝阻，不料失败，我父亲双双自尽而亡。 我兄长有将母后便是阴沉，将母后身如一地，甚是惨凄， 不免行宫与国母梦中相会，劝慰一 众贵重，驾起风云迎臣去斩， oh 金，娘后悔也是枉然。母子们虽然是梦魂相见。

刚才是杨春霞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孙悦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。 连轮插手不许开眼，面对不尊就问小脸来与你是听，你若是带三弟不肯招人大人的王法不用情手指一边将啊你来打 把长衫 不不是你我到如今知心还有谁人因为忠良舍了岂能因或贪我成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于魁智演唱的《上天台》。